今日正道的经文是在《传道书》一章二节和二章十八至二十六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恨恶一切的劳烦，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的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人莫强于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罪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暴风。今日为我哋正道嘅系杨顺仪牧师，正道嘅题目系人间真相。 弟兄姊妹早晨，愿因为平安从我哋嘅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我哋每一位。今日咧，我系同大家分享嘅经文咧，就系嚟自《传道书》嘅。刚才咧，阿 Amy 咧都同我哋读咗出嚟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传道书》。传道书的信息很容易令人产生疑惑的。传道书的作者，我下面都是称呼他做传道者。很有趣，他一方面就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似乎呢，骤眼看他的人生观呢是很消极、很悲观的。但另一方面呢，他又鼓励我们要活在当下，要盡情的享樂。看來他的信仰都挺積極、挺樂觀的，還說 這是上帝賜給我們的份。究竟這位傳道者他的信仰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呢？是樂觀的還是悲觀的呢？传道者怎样去为人生定位呢？他又在哪里可以寻求到出路呢？今天我们就尝试在刚才 Amy 和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面去找答案了。首先有一样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传道者他所说的虚空是什么意思。在一章二节那里，经文一开始就連續出現了幾多個虛空啊？數下，俾曬貼士大家啦，冇錯啦，就係五個嘅虛空。意思咧，即係極度嘅虛空，一切都係虛空。究竟傳道者呢度所講嘅虛空係乜嘢意思咧？嗱，虛空睇嚟咧係好負面嘅，令人咧係諗起一啲負面嘅嘢。有人可能会想起八九十年代一些流行金曲的歌词。我在写的时候我都想起几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第一首我想起的就是一个歌词叫做《狂呼我空虚，极恨为他心碎》。我不记得了个歌名，但我记得是哪个唱的，应该是谭咏麟，是吧？另外有一首的歌词讲到绝对空虚，无人捉摸似废堆。这一首歌应该就是蔡枫华唱的。另外还有一首的内容就是讲到记忆中突然又痛，因空虚在作弄， 就讓一切隨風。好似係鐘鎮濤主唱嘅。啱啱咧又諗起一首，係我空虛，我寂寞，我凍，好似係林憶蓮嘅，如果我冇記錯。嗱，呢啲嘅歌咧，都俾我哋有一種咧，表達出一種人生係好無奈、好空虛嘅感覺。嗱，傳道者係咪呢一種意思咧？我哋一陣間睇落去就知啦。有可能咧，有人以為傳道者呢度所講嘅虛空嘅虛空，就係咧等同佛教所講嘅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呢一種唔存在、空空如也咁樣嘅意思，究竟傳道者又係咪呢個意思呢？咁我哋要睇翻咧，《傳道書》呢度出現嘅虛空呢個希伯來文係咩意思啦？希伯來文虛空 （Hobel） 呢個字咧？是指風，一陣風嗰個風，或者是指氣，一口氣嗰個氣，又或者咧係指煙，一陣柳柳青煙，煙霧嗰個煙。無論係氣又好，風又好，煙又好，終歸係有嘅，係存在嘅。我哋唔可以話佢哋唔存在，佢哋冇嘅。傳道者不是要否定物質的存在，物質都是上帝所創造的。我想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呢，當傳道者他提及虛空的時候呢，他是很喜歡跟一樣東西呢相提並論的。大家不知道腦裡面想不想到是什麼，開估了。在傳道書裏面咧，順手可嚟咧，你就會見到很多嘅經文咧，都係類似咁樣講嘅。例如二章十一節嗰度講到，後來我察看我手所經營嘅一切事和我勞碌所成嘅功，誰知都係虛空，都係暴風。二章十七節嗰度話，我所以恨惡生命，因為喺日光之下所行嘅事。我都以為煩惱都是虛空，都是暴風。在四章四節那裡，傳道者又說，我又見人為一切的勞碌和各樣靈巧的工作呢，就被鄰舍來到嫉妒，這也是虛空，也是暴風。在四章十六節那裡，傳道者又說，他所治理的眾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暴风。没错了，传道者呢经常是将虚空和暴风呢相提并论的。暴风是什么来的？暴风是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呢要表达的不是风不存在，不是，而是风根本是捉不住、留不低的。暴风之所以徒劳无功，不是在于风的虚假或者不存在，而是在于人，在于人的能力很有限，无论几努力都好，都没有办法捉得住风，最多只能够制造风的。傳道者他沒有說過風是不好的，他沒有說過風是沒有意義的。如果是不好，是沒有意義的，那捉不住有什麼值得可惜呢？傳道者要說的是什麼？他要證明，他要強調有很多東西都是很短暫的，是不能夠掌握的，不能夠控制的，不能夠測透的，以致人不能够永远拥有他们。但这种很想将好东西捉住留低，却是做不到的失落感呢，就是传道者所说的虚空 Hobel。 这种虚空的感觉呢，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的。譬如我们去外地旅行，玩得很开心，临回家前一天呢，我们总是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慨叹为什么开心的日子总是不可以永远拥有的。不过可能呢，这种感觉变得陌生了，因为这几年以来呢，我们出外旅行的机会少了。不过好像在美国呢就好一点，比香港好一点。香港这两三年呢，大部分香港人都甚少出外了。刚才阿多娜说刚刚上完邮轮回来呢，哎，我都很羡慕的，真的。但是香港呢这几年出现了移民潮，大家想想，无论是留下的或者是离开的，都或多或少会有这种虚空的慨叹。又或者大家有没有追剧集的习惯呢？当你一日追一集，一路追一路追，追到大结局了，看完大结局之后呢，啊，你心里面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的，因为不需要再追了。这种感觉亦都是传道者所讲的虚空 Hobel。 享受过、拥有过、相聚过，却是没办法永远保留，没办法永远拥有，就好像暴风一样，似有若无，都是虚空。人为什么要暴风呢？人为什么要将目光放在那些那么短暂，不能够掌控、捉不住、留不下的事物上面呢？大家不知道认不认同，暴风是很花精力的，很花时间的，而且很伤神的，但是结果却是徒劳无功，令人失望。想一想，对于我们来说，风又代表些什么呢？钱财、成就、地位、面子等等，这些我们是不是都在捉着这些东西？如果你说唉，好了，我不再暴风了，那人又应该捕捉些什么呢？人有什么出路呢？可以在哪里找到出路呢？大家不用心急，一阵间传道者就会给答案我们了。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个慨叹原来不是传道者独有的，还有一些充满着智慧，我们叫做智者的，都曾经讲过的。举两个例子，第一位就是大家熟悉的摩西了。摩西他在诗篇九十篇第十节那里，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受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没错，人所成就的都是虚空，都是捉不住、留不低的。另一位智者就是约伯。约伯在约伯记14:1-2那里，他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小，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都是虚空，都是暴风。如果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就是人间的真相的话，那我们不禁要问了，传道者又好，摩西又好，约伯又好，他们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呢？我们看看传道者怎样说。在1:12-14那里，传道者说，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作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上帝叫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 都是暴风。传道者他不是随口噏当秘笈，他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推论出虚空的虚空这个人间真相的，他是专心用智慧去寻求的，他博览群书，他观察万物，贯通古今，他去观察历史现象，他看到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已过的世代没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人亦都不会纪念。他又去观看自然现象，他见到日月光河循环不息，江河从何处流仍归于何处，他看到日光之下一切的劳苦，不管是人类的是大自然的，通通都是劳而无功，白走一场。这里是传道书一章四至十一节的信息来的。传道者他不是无病呻吟，他是从人生的经验和一些实证当中，他深深体会得到人的有限，最后他就得出虚空的虚空这个结论，得他为一个智者。传道者他又自称在耶路撒冷那里做过以色列的王。大家又知不知道呢，在以色列这么多的君王当中呢，有哪一个是被公认最有智慧的呢？你心中应该有答案了，就是所罗门王，是不是？所以呢，早期的学者呢都认同传道书的作者就是所罗门王了。但是去到十八、十九世纪呢，近代的学者呢又提出不同的意见。所以呢，我们都习惯叫传道书的作者呢叫回去做传道者了。无论如何呢，能够真正切切实实地觉悟到凡事都是虚空的，绝非普通人，一定是大有智慧的人。而事实上呢，一般普罗大众包括你和我是很难洞悉得到虚空的虚空这个人间真相的。没错，我们间中都会见到有些人呢看破红尘，急流勇退，回归平淡。但是我们更常见的是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争着去做歌星、做明星、选美、做网红等等。什么虚空的虚空，什么捉不住、留不低，哎，你等我赚够钱、享受够了，吃尽人间美食了，甚至呢环游世界之后先跟我讲啦。虚空的虚空虽然是日光之下人间真相，但是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能够有这个觉醒的人呢实在不多的。打个比方，有一天想象一下，你呢就听闻山顶的风景很靓，特别如果大家在香港居住呢都一定会去过山顶看风景的，是吧？于是呢你又心血来潮了，就很想上山顶看风景。走到半山呢，你就见到有一位呢满面风霜的长者迎面而来，他满怀善意地跟你说，年轻人啊，不要上去了，没什么好看的，不要浪费时间了。你估你信不信啊？你当然不信啦，你会继续跑上山。跑到山顶之后，你发觉，哎呀，正如那个长者所说，真的不外如是。于是你只好失望而回啦。落到半山，迎面而来，你又见到一班年轻人打算上山看风景。于是你心中不忍，就对这一班年轻人说，年轻人啊，不要上去了，没什么好看的，不要浪费时间。但是你猜他们信不信啊？他们同样都是不信，继续跑上山。你望住他们的背影，你心里面感到惭愧， 因为你亦都系咁样唔相信之前嗰一位长者嘅善意，你感到悲哀，系因为你想象得到呢一班年青人将会感受到同你一样嘅惭愧同埋悲哀。如是者，一代又一代，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虚空嘅虚空，呢个人间嘅真相，确实系好难令人接受的。可能听到这一度，你都未必接受。传道者能够参透这个别人难以明白、难以接受的真相，那又如何呢？在人人都有一死的这个大前提底下，到头来咪都是一样，就好像几经辛苦，我们在球场上面跑了十几二十个圈，最终咪只是翻翻去起点。所以传道者不禁发出一个绝望的哀号，在二章十七节那里，传道者说：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暴风。我们不禁要问，传道者点解会咁绝望嘅？嗱，当然啦，呢个系传道者当时好片面嘅感受嚟噶。嗱，我哋继续睇落去，就知道传道者佢点解会咁绝望啦。喺第十八至到第二十一节嗰度，传道者话：我恨恶一切嘅劳碌啊，就是我在日光之下嘅劳碌，因为我得来嘅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串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便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粪，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惑。在这里绝望的原文呢，意思是放弃对某人或者是某事的幻想或者是期望。当传道者思想到他自己在日光之下劳碌所得的一切，他发现原来劳碌都是虚空的。为什么？因为他在今生所劳碌得到的一切，必然是要留给他以后的人。正所谓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不过问题是，他以后的人是智慧的还是愚昧的呢？原来都没有人知道，连自己的财富最终落在哪一个人手上都不知道。这样劳碌还有什么意义呢？倘若自己一生劳碌所得的最后传了给一个愚昧的人，岂不是更加可悲？岂不是大患呢？想到这里呢，传道者绝望了。意思就是说，他放弃对劳碌的幻想和期望，因为劳碌所得的一切不能够永远拥有，甚至连最终会落在哪一个人手上都掌握不到。最近我打开手机就弹了一段香港的娱乐新闻，我没有 fact check 的。这段娱乐新闻我当时看到的标题就是说，60岁的许晋亨人财两空，彻底崩溃，420亿遗产被更换继承人，李嘉欣就忍无可忍提出离婚。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香港这段新闻？大家也知不知道谁是许晋亨？许晋亨不单是富二代，还是富三代。 佢嘅爺爺咧係香港嘅船王許愛洲，唔知有冇聽過？佢爸爸係邊個咧？佢爸爸係香港嘅大企業家許世芬，可能有少少印象。許晉亨咧係出咗名嘅花花公子，誒好多娛樂新聞都有佢份，因為佢咧追完呢個又追嗰個，佢一生咧都不學無術，終日遊手好閒，唔做嘢嘅。只是靠他父母賺來的財富來到生活而已。許世芬先生他知道，如果這420億的遺產落在許晉亨身上，很快就渣都沒有。所以許世芬先生他絕望，他徹底對自己的孩子擁有的期望他放棄了，寧願將遺產交給外人，都不留給自己的親生仔。似乎呢，許世芬先生都想竭盡所能避免一場大患，不過最終這420億的命運如何呢，都是沒有人知道，都是虛空，都是暴風。傳道者去繼續去思想勞碌這個問題，除了他不知道勞碌所得到的一切會傳給誰之外，他很想找到究竟勞碌有什麼益處呢，勞碌之後他可以得到什麼呢。我們繼續看第22至23節，傳道者說，人在日光之下勞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勞碌上得著什麼呢？因為他日日憂慮，他的勞苦成為愁煩，連夜間心也不安，這也是虛空。人在日光之下所付出的一切勞心勞力，最後得到些什麼呢？有什麼益處呢？答案竟然是日日憂慮，日日為自己的勞苦而煩惱，就連自己的心晚上都不能夠安定下來。究竟人日日憂慮些什麼呢？貧窮的人憂慮的是錢，大家都同意了，擔心如果沒有錢的話，生活會很艱難。不過原來有錢人憂慮的同樣都是錢，他們擔心什麼？擔心萬一投資失利，生意倒閉，就一無所有了。又或者如果錢太多的話，就擔心什麼？擔心自己死了之後，子女會爭產，造成家庭分裂。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香港的英軍集團，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英軍集團名下的羅氏家族的成員呢，現在正正就是打緊官司爭產，真是很可惜。心也不安，這個希伯來文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心得不到休息，心得不到安寧。本來一整天為了工作而煩惱是無可厚非的，因為揾食艱難嘛。如果夜晚可以瞓翻一覺安寧嘅，如果夜晚心能夠得到安寧嘅，咁對勞碌者嚟講都係一種安慰啊。但係事實係乜嘢？好可悲，到咗晚上，因著白天嘅勞苦受煩，心竟然唔能夠安寧。心能夠安寧呢，不是必然的。許多人為了某些事或者是某些人，終日憂憂愁愁，終日煩惱，以至日間勞碌了一整天，到晚上心都是得不到安息。在猶太人的思想裡面，原來不單止身體要休息，心也都要休息，這樣才為之是真正的健康。 弟兄姊妹，你的心能不能够安宁呢？你的肉体可以休息，但是你的心灵能不能够休息到呢？如果能够的，你真的要感谢天父上帝，因为不是必然的。传道者他了悟了人间的真相，他明白了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包括劳碌，都是虚空，都是暴风之后。那他怎样去为人生定位呢？他又在哪一度去寻求出路呢？我们看下去就知道了。在第24至26节那里讲到，人莫强于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上帝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上帝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罪的、所堆积的归给上帝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暴风。大家来到这里，你要知道传道者的逻辑是什么。传道者认为得不到只不过是相对的痛苦，留不住才是绝对的悲哀。为什么？因为得不到所涉及的是个别事件，原因可以是偶然性的，即是不是必然的，或者转一个环境啊，或者用不同的方法，或者是时机一到仍然有机会是得到的，不需要完全的绝对的绝望。但是留不住所涉及的呢，是整个人生，因为我们根本没办法掌控自己的出生和必死这个事实，也都没办法支配我们死后的世代，这个是必然性的。我们看到传道者所绝望的不是自己的个人际遇，其实他个人际遇是好到不得了的。他怎样说呢？他说论到吃用、吃的、用的还有享福，哪个够他威啊？哪个胜得过他？他一生享尽荣华富贵，后宫的妃嫔多不胜数，又有大智慧，所以他不是为到自己个人的际遇来到绝望，他所绝望的是人的本质。因为人的本质就是没办法去控制生死和支配死后的世代。他想到这里，咦，既然人的本质不能够改变，既然挣扎都没有用，有限的始终都是有限，终归都是捉不住、留不低，那就怎样啊？那就索性不再执着咯，那就索性尽情去享受当下咯，有得做就做，有得吃就吃，有得玩就玩，有得睡就睡，要在劳碌中享福。原来不为明天忧虑，活在当下享受今天，才是一种务实的人生态度。为什么？因为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手。传道者他没有完全的绝望，并且好像忽然安顿下来，除了因为他愿意接受现实，不再妄想去打破人的限制之外，其实更加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看到上帝的手。上帝的手在旧约经常是象征着上帝的能力，包括上帝的心意、上帝的计划。当传道者深信上帝是存在的，那他的观念呢就改变了。他怎样想呢？他看到人的绝望并不构成终极的绝望， 人冇办法掌控呢个世界，并唔意味住呢个世界就失控。人冇办法解释生命嘅奥秘咩？唔等于生命就毫无意义啊？点解啊？因为背后有上帝，因为上帝喺度。当传道者将注意力从日光之下转到日光之上，他就明白到了，人能够继续活下去，在每一日所需用的饮食上面有上帝的眷顾和供应，人有健康和能力去做事，原来不是必然的，不是应份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传道者他不再对生命有任何强求，他学识了知足，并且在每一日的生活里面，当有享乐的机会出现，他就不会错过了，反而会尽情地去经历他，享受他。纵然人生无常，但是我们仍然是有喜乐的可能的，所以要珍惜每一个享乐的机会，带着纪念造物主的心来到去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每一碗饭和每一杯水。在25至26节那里，大家可能会误会传道者的意思的。传道者在这里不是要炫耀自己所拥有的、所经历的，不是。传道者是要强调，无论是好人、是恶人、是上帝喜欢的人、是上帝不喜欢的人，他们所拥有的、他们所收聚的、他们所堆积的，都是虚空，都是暴风，都是捉不住，都是留不低。传道者其实是藉此揭示一个大原则、大道理，是什么？就是上帝是信实的，是公平的，是公义的，是慈爱的。人一切的际遇，无论是几咁凄凉、几咁嘅难明，都总有解释的。为什么？因为背后有上帝。来到这里，他是完结了第二章。其实传道者是刻意来到这里，是为到第十二章的结论埋下伏笔的。那第十二章的结论是什么？就是刚才 Amy 在那个认罪，其中一个认罪经文所讲的，就是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传道书最后一节的经文。大家记不记得讲乜嘢？嗰度传道者话：人所作嘅事，连一切隐藏嘅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呢、这个就系传道者由第一章开始到结尾嘅时候，佢好想带出嘅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结论：人所作嘅事，连一切隐藏嘅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我好希望有日后有机会可以从大家分享传道书十五章呢一段嘅经文，好重要嘅信息。当传道者嘅目光从日光之下转到日光之上，佢就揾到出路啦。冇错，日光之下的确系令人绝望嘅。但是当他思念日光之上的事，他的心就豁然开朗，他的眼睛就顿时明亮起来了，他明白上帝的心意，并且活在上帝的心意当中。这一方面呢，使徒保罗原来很有共鸣，他在哥罗西书三章一至二节那里，他怎样勉励我们呢？保罗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呢，就当求上面的事了。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使徒保罗他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呢，就开始教导我们怎样将基督信仰实践在生活之中。保罗认为要将基督信仰有效地在人间实践呢，首先必须定睛在上面的事。那上面的事是指什么事啊？就是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咯。我们首先要对耶稣基督有爱慕和有信靠的心，才有能力去将信仰实践在人间。不过大家不知道会不会感到很奇怪，实践信仰明明是地上的事啊，譬如孝敬父母啦，彼此相爱啦，服侍邻舍等等，都是地上的事啊。为什么保罗要求我们要先思念上面的事呢？这个呢就是基督信仰奥妙的地方了。唯有我们切切思念和向往上面的事，唯有我们爱慕主耶稣基督，我们才有能力放下地上一切种种的利害、得失、荣辱、爱护、执着、迷恋等等。唯有我们这样做，才能够有能力在地上实践天国的伦理要求。大家想想，倘若我们的心里面只是思念地上的事，譬如在工作上面怎样爬上更高的位置啊，怎样在地上面拥有更多的财富啊，怎样出人头地啊，怎样名成利就啊，等等等等，我们是很难实践信仰的。我们的心已经被这些事捆绑住了，难怪有人批评基督信仰是很抽象、很离地。弟兄姊妹，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又同不同意呢？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上都有很多种种不同的忧虑、担心、不安、恐惧。为什么基督徒都会这样？因为他们过分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他们过分思念地上的事。假如我们只是着眼于日光之下的事，假如我们的心里面只是思念地上的事，又怎么能够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真正的份呢？又怎能够实践基督信仰呢？岂不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呢？在这里我很想呢引述一下我的恩师杨石昌牧师他对传道书一些的领受和一些的看法。杨医他说，人生的祸福并非在人的手中，人生的际遇都不在人的手中。因此传道者指出，一个有真智慧的人是一个承认自己对将要发生的事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人。他不会尝试用他有限的智慧来到预测未来、控制未来、主宰人生，这样做肯定是徒劳无功的。传道书在强调人生不能够掌管之余，他并没有采取悲观的态度，相反正是因为人没有把握，所以就更加要做足功夫，不要错过任何机会。明白了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个人间的真相，又知道不可以改变这个真相，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世界或者我们的人生就毫无意义呢？ 人咧係有自由去選擇點樣去過佢哋每一日嘅。知道真相之後，唔一定要好 hea 咁樣嚟到生活噶。知道真相之後，仍然可以好積極咁享受當下嘅。嗱，我舉一個例子，大家都知道嗬，月亮本身咧係唔會發光嘅，係咪？月亮的光是哪里来的？月亮的光只是太阳光的反射，是吧？但是知道这个真相之后，有没有阻碍到我们欣赏明月的兴致呢？每年的八月十五或者中秋的前夕，每一个人都很渴望看到一轮明月在天上面，很有兴致地去欣赏明月，是不是？心愿我们能够在传道者他对人生丰富和那么深刻的体会当中学识一些东西。学识什么？学识善用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并且好好地投入整个的生命里面，并且珍惜我们在生命里面遇到的每一个人和事，同时也都将目光由日光之下转到日光之上，享受和造物主的结连。因为唯有永恒不变的事物，譬如上帝的爱，这些才能够捉得住留得低。来到这里，大家都应该很清楚知道传道者的人生观是積極還是消極呢？很明顯是很積極的。傳道者的信仰是樂觀的還是悲觀？很明顯傳道者是樂觀的。為什麼？因為他的盼望不在日光之下，他的盼望是在日光之上。他思念的不是地上的事，他思念的是上面的事。所以很盼望透过今天短短传道书这几段的经文，我们可以领略得到，没错，在人生当中我们是遇到很多不明白的事，甚至是很荒谬的事。在人生里面我们遇到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困难，但是我们可以怎样做呢？是不是将我们的焦点就放在这些困难上面呢？原来传道者告诉我们，我们要转眼仰望日光之上的上帝，看到上帝的手，我们心里面就得着安慰，就有盼望，就有出路了。虽然不是即时我们找到答案，但是总有答案，因为上帝在这里，因为上帝的恩手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同心祈祷吧。掌管万有的主，是啊，虽然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明白也都猜不透，但是我们深信上帝仍然是掌权的，这个世界仍然是天父的世界，无论是生是死，是平安或者是危险，是健康或者是疾病，是欢笑或者是忧愁，是和平或者是战争，是顺境或者是逆境，我们都深信有上帝的心意在当中。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要因为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不要因为我们见到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甚至荒谬的事而变得悲观消极。主啊，帮助我们以永恒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爱慕你，亲近你，去经历你的同在，并且常存感恩的心去过我们每一天。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